我是张木特区第192集，各位你哋好，又系 Positiv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今个礼拜六个组合 ：Mike Errico、Natasha Jules、Follery、Linda Hosa、Boleros and Famon、Melissa Lee and Belly Dares， 一齐尽在 Positive 音乐特区。Sweet Anesthesia， 咁一首我会啱 mood 我先至会攞出嚟听或者播嘅歌嚟嘅。咁今晚系一个咁样嘅 mood 啦。咁啊 ，well 唔知啊，即系有时即系呢只系我未必一日又听会中意，但系有啲位就我一听就发晒癫咁。咁所以今晚就攞出嚟俾大家听噶嘛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两个礼拜冇见，咁呢排都系麻烦嘅啦，即系都系做同埋有少少冇 即冇乜力嘅感覺啊！即唔係無力感嘅，就係淨係即有啲謝謝地咁樣，又唔係病，又唔係成，但係好攰咁咯。咁但係 anyway 啦，要再做翻節目嘅。如果唔係咧，200集咧都唔知做到幾時先會出現嘅啦。咁啊，所以 anyway 今個禮拜繼續同大家播歌啦。咁跟住會播嘅 Natasha Jules 嘅 Not Like the Other Ones。咁因為中美洲出身的歌手，但是很出奇地这首歌是 pop 得很紧要，而不是他平时唱开 的中美歌。希望大家听一下看一点。 Got a feeling, got a feeling, don't be scared, don't be scared, but I'm willing, yes I'm willing to go there, to go there, and I don't.Yeah. 啱听过佢系 Follery 嘅 Touched， 咁系一首我谂唔到咩 term 去形容，但系我谂到呢个 term 啦，梦幻啊，听完好似发完一场梦咁样嘅一首歌，咁系啦，即系你会话啊，如果用 Celtic 嘅谂法，嗰种唱腔嚟唱咁，但系又唔系真系 Celtic 嘅歌嚟嘅，咁啊 ，Well 都几有趣嘅一首歌嚟嘅，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其实讲真咧，我啱醒起咧就话其实因为有网台嘅 coverage 啦，咁其实我估就有啲朋友未必会系喺我 website 听，咁但系可能会系去翻网台听嘅。咁其实想问一下呢啲听众们咧，你哋觉得平时你哋会系喺网台听，即系边听 live 啊，定系听 archive 咧？同埋冇得听会唔会即系好失望啊？如果你听 live 嘅话，咁啊Anyway， 如果你唔介意嘅话，咁就答下我啊。email 系 psmsl@gmail.com 啦。咁如果你 Facebook 嘅话，可以系 facebook.com/psmsl 啦。好，去下一只歌，咁就 Linda Hauser 弹奏嘅肖邦嘅Fantasy Impromptu， 请大家欣赏。 querido, llamar lo que murió. Vives inútilmente triste y sé que nunca mereciste pagar con penas la culpa de ser buena, tan buena como fui. Nos hiere, es el que duele más. 啱听过嘅系 Boleros and Felman 嘅 Dusty L. Elmer， 咁一首都几有趣嘅歌曲啦，尤其是啱啱想配翻即系前一首肖邦嘅乐曲咧，个感觉好特别啊！你即系我嗰边拍完手掌，跟住哦呢边又系钢琴嚟嘅，咁跟住你分分钟以为啊会唔会系又系 classical 嚟嘅咧？咁跟住突然之间，第一个 bridge 去完之后，跟住就哦，原来 jazz 嚟嘅，咁都即系我会几中意呢一对组合咯，因为即系呢对西班牙乐系嘅女性组合咧，专唱一啲即系都几 jazz 嘅歌曲啦。咁上个礼拜上一次播嗰个 version 系其中一个啦，咁呢个亦都系啦。咁其实迟啲睇下有冇办法搵只碟翻嚟听下先。咁 well。即系咁计啦，我会咁话，早排其实都讲过一样嘢，即系Mike Carrico 即系跌翻咗啦，咁我亦都听晒啦，基本上即系终于抡晒啦，咁其实好想做一次 review， 我而家 approach 紧Mike 睇下佢有冇兴趣让我播一点啦。 咁如果有嘅，如果好似之前咁样，即係佢其他大碟咁样，我都可以播得到嘅话，咁就应该会几好咯，吓，即係因为我有几隻歌我极十分之想播，但係佢未 positive 咯，咁所以问緊佢睇下佢 O 唔 OK 啦，咁迟啲再话俾大家听啦。咁好啦，跟住会播今个礼拜最后一首歌，咁係 Melissa Lee and the Belly Dance 嘅Better Than Here， 咁又系一首 pop 味好重嘅歌曲啦，咁啊。听下，几得意嘅呢首。anyway 啦，咁唔知啦，好老实讲，我都唔知道真系呢期仲会可以做得几乜啦，但系我会希望继续每个礼拜尽量照做节目啦，我只能咁讲。咁但系我月中会飞一转咁放假，咁但系嗰度我会尽量希望可以录多一集，可以俾大家听，就唔使间断啦。咁啊，希望冇事啦。咁 anyway 啦，咁今个礼拜嘅歌曲除咗第一只，全部都系由呢个 Music Ellie 提供嘅。佢哋嘅 website 系 music.bfield.com。第一只歌系由 Mike Carrico 提供嘅，佢嘅 website 系 tallboy7.com。咁我嘅 website 系 psmsl.com 啦，我嘅 email address 系 psmsl@gmail.com。Twitter 系 twitter.com/psmsl， 微博系 t.cn.com.cn/psmsl 啦。Facebook 就当然系 facebook.com/psmsl 啦。咁 anyway， 下个礼拜希望再见，拜拜。